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唐三成功了，他成功的第一次用出了观音泪，身体的虚弱根本无法影响到他内心的兴奋，就像是在上一个世界中，他制造出了第一枚佛怒唐莲时一样。此时，他心中的感觉根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，似乎下一刻就算是死了也是值得的。唐三还清晰地记得，在上一个世界中，哪怕是唐门宗主，最多也只能用出排名第二的暗器菩提血，根本没有人能够用出这观音泪，而自己成功了。直到这一刻，唐三才能完完全全地肯定自己已经站在了唐门的最高峰。 谁说人的技能不能伤害到神？观音泪不就成功了吗？哪怕没有金苍蝇为他增幅，观音泪也能够破开千仞雪那天使防御。 在观音泪的描述中，只有简单的一句话：无视防御，永不落空。简单的八个字，却充分说明了观音泪是一个怎样的技能。唐三很想开怀大笑，可惜他现在连大笑的力气都没有了。 唐门排名第一的暗器 千仞雪身上的金光重新出现，嘴角流淌的赤金色血液停止了。看着唐三，他眼眸中流露着极其复杂的感情。哪怕是重伤之下，他依旧拥有绝对强大的力量。他的心在犹豫，犹豫着要不要违背赌约，立刻将唐三击杀。 你这唐门是不是从哪位神明那儿传承的？不然你怎么能够施展这种连神也无法抵挡的技能？一定是神留下来的。 不，这不是神的力量，而是人的智慧，凝聚了无数代唐门先祖全部的智慧和力量。 说到这里，唐三那苍白的面庞上充满了骄傲的光辉，看得千仞雪都不禁呆了一呆。淡淡的金光在千仞雪身上流转，他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晴不定，几次想抬起手，但却终究没有那么做。深吸口气，看了一眼不远处已经灭了的香，千仞雪像是猛地下定决心一般。 你走吧，趁我还没有改变主意之前立刻走。三天，按照赌约规定，你只有三天时间逃走，我不需要你臣服了。可三天之后，我将使用天使之神全部的力量，也包括神器的力量，全力以赴对你展开追杀。唐三，你只有三天。 赢了，我真的赢了。不只是赢了这场赌约，也赢了千仞雪的心。如果我对千仞雪性格和态度的判断有半分差错，那么现在的我就是一具尸体。 谢谢。其实你有很多机会可以杀我的，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会手下留情，但我是幸运的。千仞雪，如果有一天你败在我手中，我定当饶你一次。 你先好好想想三天之后怎么面对我的全力追杀吧。你很聪明，是我见过最优秀的控制系魂师。但是面对绝对的力量，就算你的计策再好，也毫无作用。人的力量是有极限的，而神是没有止境的。唐三，你两次从我的手中逃脱，教会了我一个道理，面对敌人，绝不能给对方留下任何机会。我还要谢谢你才是。 有一点你说错了，神力也有用尽的时刻，下次再见的时候，我想应该就能看到你真正的神力了。再见。 现在我是没有拿回海神三叉戟的机会了，千仞雪绝不会允许我拿走他的。 能够做到现在这样，已经完全透支了唐三所有的能力。转过身，唐三有些艰难地俯下身体，强忍着剧烈的晕眩感，催动八蛛矛快速律动，朝着远方而去。当唐三离开的那一刻，他心中想到的竟然是，早知道会面对这样的对手，就应该多管小奥要上几根毛毛虫和几个金苍蝇了。唐三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千仞雪的视线之中。过了半晌，千仞雪终于忍不住哇的一声喷出了一口赤金色的鲜血，直接坐倒在地面上，但他脸上却流露出了一丝怪异的笑容。 唐三啊唐三，你聪明如斯，却还是算错了一点。你一定是第一次使用这个技能，竟然连他真正的威力都不知道。其实我的心脏已经破碎了，如果你能在他上面再凝聚一份神力，说不定还真的能够杀了我。 观音泪穿过了他的心脏，所过之处心脏爆裂，心脉破碎。哪怕是千仞雪这样的神级强者，此时此刻也根本没有再动手的力量了。他全部的神力都凝聚在自己心脏的位置，模拟出一颗心脏来支撑着自己的身体。神的力量虽然强大，但心脏却依旧重要，哪怕是他的力量也需要至少三天才能重塑心脏。先前种种犹豫的作为，那都是千仞雪做给唐三看的，他只是不希望唐三看到自己受创如此之深而已。观音泪的威力，只有真正体会了才能明白。千仞雪相信，如果自己不是神，根本就不可能从那一击中活下来。但是他也下定决心，绝不会再给唐三施展这样一击的机会。千仞雪需要时间蓄力，同时下次面对唐三，自己身上必将穿上天使神装。 谢谢你告诉我。 千仞雪大吃一惊，猛然扭头，看到唐三不知什么时候竟然已经站在了海神三叉戟旁边，他的一只手已经抓住了海神三叉戟。唐三怎会那样甘心离去呢？他早已将海神三叉戟看作是自己最好的伙伴，那是海神的荣耀。哪怕他能够活命，但抛弃了这份荣耀，他永远不可能再继承海神之位。所以在离开千仞雪的视线之后，他释放了自己的瀚海护身罩，利用隐身的能力悄悄地摸了回来，抱着万一的可能从后面接近自己的神器。千仞雪惊怒交加地看着唐三， 没有海神三叉戟，这家伙就已经这么不好对付了，要是让他拿回神器。 不要激动，千万不要激动，心脏破碎可是大事，用你的神力慢慢修复吧。你要知道，如果现在暴起杀我，你就算不死也会落下永远无法治愈的伤势，倒不如遵守赌约，我们三天后再见。 自从遇到千仞雪之后，唐三脸上第一次流露出了轻松的笑容，向千仞雪点了点头，悄然转身。这一次他才是真的走了，他没有攻击千仞雪，不只是因为他此时的虚弱，而是因为他更加明白，哪怕心脏已经破碎，千仞雪也依旧拥有杀死自己的能力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他依旧保持着冷静，没有半分贪心，就那么转身离开了。看着唐三消失的身影，千仞雪险些又喷出一口鲜血。 这是与唐三的第二次较量，他虽然也受了重伤，可输的依旧是我呀。不甘心，我真的不甘心。三天，唐三，我倒要看看三天时间你能逃得了多远。 紧咬牙关，千仞雪闭上了双眼，开始对自己心脏进行重塑。唐三很满足，一边吃下几根大香肠，一边快速朝着星斗大森林外面而去。此时他身体虚弱，无法飞行，但自身的修复能力借助恢复大香肠的效果，已经开始快速地修复着他的身体。唐三相信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自己就能恢复正常。 三天已经足够自己做很多事了，有了这三天的缓冲，一切皆有可能。紧握海神三叉戟，他从未像现在这样对这件神器充满了感情，失而复得，水乳交融的感觉似乎变得更加强烈了。 不论遇到什么困难，我一定不会再与海神三叉戟分离了。 海神三叉戟也像是感受到了唐三的心意，温热的感觉从黝黑的戟身中传入唐三体内，滋润着他的身体。唐三本身强悍的恢复能力，加上蓝鹰皇右腿骨的自我修复，快速地修补着他的身体。五个时辰后，唐三终于走出了星斗大森林。这五个时辰赶路的过程中，他的伤势也已恢复了三四成，魂力恢复了两成左右。唐三惊喜地发现自己的魂力似乎又有了飞跃，虽然他此时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，但他几乎可以肯定自己竟然迈过了96级的关卡，成功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。全身破碎的魂环需要三天时间来恢复，这三天也正是唐三全力逃走的三天。此时发现自己的魂力在做突破，显然对于三天后能否真正逃脱千仞雪的追杀增加了重要的砝码。当然，唐三绝不会自信地认为自己真的能够与千仞雪抗衡。他不知道千仞雪拥有怎样的神器，但天使神装肯定是存在的。那可是六块进入了神级的魂骨，其中蕴含的威力可想而知。唐三在赢了赌约之后就下定决心，在自己成神之前，绝不再和千仞雪硬碰硬。在自己身上吃了这么多亏，千仞雪也绝对不会再给自己任何机会了。 这里距离星斗大森林超过了10里，应该已经出了千仞雪神念的感知范围。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，三天后不想被他杀掉，以现在这个速度是不行的。从这里到海边还有一段不短的路，必须要恢复全部实力，才有可能在三天内赶到目的地，与伙伴们会合。一旦进入了大海之中，哪怕他真的能够找到我，也要比在星斗大森林对抗更有优势。海神的传承者如果在大海中被对手杀了，我就真的不配继承海神神位了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